为朝鲜解放71周年，匈牙利和苏洛文尼亚13号举行了演讲会和电影欣赏会，由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会上发言者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所建树的丰功伟绩，说他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完成了祖国解放的历史大业。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反映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欣欣向荣的平壤面貌的朝鲜影片。另外，为朝鲜解放71周年，泰国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主席15号发表了谈话。